第99集，你把我当什么？等了良久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他以为龚应贤回来了，准备打起精神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可当人拐过转角，人亦露出惊讶的表情，齐霄怎么会在这里？齐霄看到仁义，喜道：“ 哥，我找了你好半天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我来听演唱会啊。然后我看到消防车，我想这里是你的辖区，也许你会在这里，所以我就去消防车那儿问。你的一个班长，上次我见过的，叫刘辉的大哥，他把我领进来的。 哦，真巧啊。演唱会都开了好久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 睡过头了吗？而且我也只想听宋居寒而已，票没花钱，我最近正在跟宋氏传媒谈经纪约，人家送我的。 啊，恭喜你啊。 哥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呀。 齐霄走了过来，捧起仁义的脸，关心地看着。仁义不着痕迹地别开脸，但他此时靠着墙无路可退，只好站直了身体。 没事， 有点冷而已。 我觉得你皮肤也好冰哦，来帮你捂一捂。 不用了，齐霄，我还去执勤呢。也快到宋居寒了，你快回去听吧。 你为什么要一直躲着我？ 我没有。 你当我是傻逼吗？你要是讨厌我了，一句话的事。 齐霄，我没有讨厌你，我只是…… 齐霄突然勾住仁义的脖子，整个人扑进他怀里，并用力吻住了他的唇。仁义被亲得措手不及，他将齐霄从他身上扒拉开来。 齐霄，你听我说，我 哥，我想你。 齐霄再次将唇凑了上去，突然，重物落地的声音在一旁响起。仁义一惊，扭头一看，龚应贤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不远处，一张脸如冰封般阴冷狠厉，手里的热茶洒了一地。仁义浑身僵硬，大脑轰的一声响，就像炸弹带走了周围的一切，顿时只剩下一片空白。齐霄的目光在两人脸上转了个来回，顿时就明白了什么。回想起两次见到这个龚博士的场景，以及仁义上次提过的相亲，其实他早该猜到了。齐霄自嘲的一笑，仁义给他留了面子，他非要往外扔，实在是太尴尬了。眼前发生的一切令龚应贤的心肺都要爆裂开来，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愤怒，他体会到被欺骗、被背叛、被掠夺的恨意，还有被玷污了某个绝不能容许任何人染指的东西的伤心。龚应贤将手里的东西狠狠地摔在地上，他的表情僵硬而扭曲，瞪着齐霄的目光凌厉而阴寒， 滚。 齐霄被龚应贤的力气震慑到了，他背脊发寒，就像一只被猛虎抢食的柴狗，心中满是惧意，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。 我不想打你，滚。 齐霄吓得肩膀一抖，扭身跑了。空荡荡的走廊里只留下两个人沉默以对，冰冷的空气仿佛都随着这煎熬的时间凝固了。仁义心头大乱，临危不乱是一个消防指挥长的基本素养，仁义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无数次证明了自己的专业性，可独独碰上与龚应贤有关的事，他几次乱了心智。而此时他甚至不敢去看龚应贤，他害怕从那张他深深喜爱的脸上看到厌恶。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件事，那就是龚应贤知道了。龚应贤知道他是一个恶心的变态了。龚应贤一步步走到了仁义面前，寒声道：“ 抬头看着我。” 啊。 仁义闭了闭眼睛，鼓起勇气抬头。只是在对上龚应贤那对酝酿着风暴的眼眸时，克制不住地抖了抖，移开了目光。 你试试。 那三个字，龚应贤竟觉得难以启齿。 我是。 他不希望龚应贤知道，但他也不会否认。如果他否认，那就是间接承认性向是原罪。他不觉得自己有罪，他只是喜欢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。龚应贤握紧了拳头，艰难地问出下一句： 齐霄，是你男朋友？ 他终于明白了仁义和齐霄之间那不同寻常的气氛是怎么回事，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就在他为自己是仁义的最好的朋友而欣喜的时候，齐霄跟仁义却是更加亲密、更加重要的关系。他们拥抱，他们接吻，他们说着只有情侣之间才会说的话。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们会做更多亲密的事，说更多亲密的话。齐霄所拥有的仁义，远远比他拥有的更多、更久、更完全。一想到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，可以肆意触碰仁义的身体，可以亲吻仁义的唇，可以和仁义朝夕相处、欢声笑语，龚应贤就恨得想杀人。到了这一刻，亲眼看着别人做了他想对仁义做的事，他才终于明白，仁义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。那些喜悦，那些渴望，那些冲动，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并非是他懵懂无知，只是因为少年时的经历，他一直排斥这个群体，所以他从头到尾，有意识也好，无意识也罢，都没有将这个可能性纳入选项。但现在，他已经再清楚不过了。他对仁义的冲动是性冲动。他不仅仅将仁义当作朋友，他想要拥有，想要占有，想要得到这个人的一切。可让他想明白的契机，却是仁义根本不属于他这个事实。仁义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，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他说不是，龚应贤会怎么想？本身同性恋在龚应贤的心目中已经极其不堪。若说他们只有身体的关系，以龚应贤的单纯和洁癖，岂不是更加不堪？龚应贤那阴冷的、狰狞的、愤恨的眼神已如利剑穿心。他害怕承受更多，他恨不能现在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。那么他至少可以自欺欺人的以朋友的身份继续留在龚应贤的身边。 不是。 他希望仁义否认，哪怕他亲眼看到了，他还是希望仁义否认。如果仁义否认的话，他也许……可仁义的沉默，在他看来，是默认了。龚应贤恶狠狠地揪住了仁义的衣领，高大的身躯像山一样在仁义头顶笼罩下阴影。 你是同性恋，你有男朋友，那我呢？你瞒了我这么久，你把我当什么？ 仁义闪躲着龚应贤的眼睛，只觉得心如刀割。他低声道： 我瞒着你是因为你不会认同，但我对你没有不尊重的想法，我只是把你当朋友。 他说到最后，尾音颤得厉害，要强忍着落泪的冲动。已经到了这样呼之欲出的地步，他却还要对着喜欢的人硬说不喜欢。他从来不知道，撒一个谎，会向自己背叛自己。而他正用理智背叛本能，他在自己捅自己刀子，刀刀见血。